收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敢怒敢言》咁啊 ，Roger 就有好多意见啦，讲住要发表先，我哋即刻就嚟讲我哋嘅内容啦。上一节已经讲到啦，啊，即系美国嚟到亚洲咧，就好明显就系攞咗太平洋，即系全面已经开始啲势力一路涌入嚟啦。 即系太平洋嘅首强啊！ 咁好有趣咧，就系原来咧喺美国之前咧，嗰啲列强咧对亚洲又唔系真系咁有心机嘅，啊，反而最有心机嗰个咧就叫做苏联。另外一個已經是美國了，英國其實甚至乎你上一次都講啦，其實英國對於日本侵華咧係冇所謂啦，你咪侵咯，係嘛？咁最緊要我繼續做生意啫咁。咁但係美國咧就個打算完全唔同。其實即係講多少少背景啦。日本即係好多人都話，日本仔傻咯，做乜偷襲珍珠港？如果你唔走去搞美國，咁你咪冇事咯。 呢係主流嘅講法。 係啊，咁但係留意翻咧，其實。一個很關鍵的因素令到日本逼住要去侵襲珍珠港，其實是因為美國其實一路都已經係睇唔順日本，而要用很強的方式去壓制佢。而呢個方式咧，甚至乎喺今日對付中國更強。咁講緊嘅咧就係佢喺呢個東亞地區，即係華南地區，即係而家南中國海嗰一帶咧，係對日本做實行呢個貿易禁運，尤其是戰略物資石油禁運。就令到日本嗰個發展咧，個軍事擴張咧，政治、經濟、軍事嘅擴張咧，都遇到極大嘅障礙。咁所以嗰陣時，日本就見到，喂，大佬你封曬我成個東南亞嘅所有嘅石油航道，係嘛？我根本係好難喐嘅喎，咁樣，我一陣間打中國未搞掂，嚇。咁但係嗰陣時係講緊30年代尾，嚇。咁所以日本左思右想唔得啦，佢最後都係要同美國即係中蘇有一戰。咁佢就寧願揀偷襲珍珠港嚟同美國開湯。咁當然呢個喺日本內部都有爭議，譬如好出名嘅日本將領356咧，喺呢一個決定侵略珍珠港嘅軍事會議上咧，係明確投下反對票。佢話佢認為咧，日本係冇可能同美國作戰嘅。咁但係當時嘅主流，即係日本嘅軍事會議上主流意見都係唔得，都係要打。咁啊，卒之就引發後來嘅事。 日本嚟講好少啦，因為其實我唔係講日本嘅，就係日本個陸軍當時嘅時候咧，即係以東條英機為首嘅日本陸軍咧，佢哋係有關東軍喺度實力嘅支持，有滿洲殖民地嘅支持，咁所以佢哋可以票數同埋實力係陸軍大好多，令到陸軍嘅嗰個嘅decision making 嗰個決策嘅能力啦，尤其是黃道派咧，係可以能夠係 override 即係呢個制統派能夠係呢一個嘅係 override 到呢個日本嘅空軍同埋海軍，咁而我哋係咪？應該要睇嗰段相俾我哋睇啲個美國點震攝住啲亞洲，定係我哋講埋呢個啊講埋石油先。石油問題就係美國可以逼到七姊妹，當時係 Seven Sisters 嘅時代啊，即係威克森美孚幾間屬下嘅公司啦，加州石油啦，都係唔賣油俾呢一個嘅日本。 另外就係貿易禁運同制裁啦，我今日好熟悉啦。係 啦，我哋好熟悉啊呢個 trade war 啊，咁再加埋又呢個咧華為啦啲皮鞋。另外嘅就邊個咧？仲有嘅就係荷蘭嘅呢一個嘅荷屬東印度群。到即今日印尼嘅石油咧，係由 Shell 呢個顯學石油咧，係賣俾日本，亦都唔俾佢賣。 係啦，嗱咁所以當年逼到日本一定要打珍珠港咧，其實可能首先出招嗰個應該係美國，嚇咁啊！今時今日我哋可以即係俾啲思想資源大家諗下啦。今時今日美國有冇方法可以逼到中國出手咧？嚇咁可能又係一啲好 harsh 好 harsh 嘅經濟壓制嘅手段咧，就會逼到佢狗急跳牆。咁啊，至少當年日本咧真係逼到佢要打珍珠港。嚇咁啊，講翻轉頭啦，嗱，即係我哋長話短説啦，因為唔係想講日本。咁啊，美國當時其實對亞洲嘅戰略已經係即係超然若揭噶啦，佢就係要壓制日本，佢唔可以俾亞洲有一個一國獨大嘅霸權。嚇，佢冇興趣同其他國家分太平洋。咁啊，呢個我講多少少啦。其實日本咧當時嗰個大戰略咧，唔係要徹底壓制美國嘅，佢冇咁諗過。佢希望同美國做到嘅咧係分庭抗禮，喺太平洋地區利益均沾。 亦都係可能類似我哋早排啊習主席嘅講法啦，太平洋咁大，容納到兩個超級大國講法。 係啦，嗱呢個講法咧，嗱習近平咁講啦，但係呢個講法第一代講呢個講法咧，其實係日本帝國。咁啊，當年美國咧係斷然拒絕啊！我唔需要任何人同我分太平洋啊！日本仔唔該你縮翻入去啊！咁啊，今時今日咧，中國嘅崛起似乎有 mirror， 即係對照翻當年日本嘅崛起啦，就係佢希望揾到同 美國共存的一條界，可不可以一起在太平洋食啊？似乎美國又面對同樣的問題了，有一個興起中的霸權跟你講話同你分，當年美國就 say no 了，然後就一逼就逼翻日本入去，今時今日中國究竟發生咩事咧？呢個就 ongoing 嘅歷史，大家擘大雙眼睇清楚，有一個大時代喺我哋眼前展開。咁但係啦，講翻歷史就知道啦，日本咧最後同美國打仗就輸到一鋪一碌，甚至乎咧最令世界震驚嘅咧就係美國投下兩枚原子彈，摧毀呢個日本嘅嗰個實力，當然係第一係震攝力啦。第二就是其實美國是有表明你一路不投降，我一路抌落去，抌到最後我會抌埋呢個京都同北京，同埋呢個東京。咁啊，當時好明顯啦，其實即如果你真的要攞佢命其實一下就應該炸東京啦。但佢冇咁做，所以其實美國當時是要慢慢逐步逼到日本投降為止。咁啊，係咪時候睇下歷史圖片？ 冇錯。 啊，咁我睇一睇啦。啊，呢一張歷史圖片非常之出名啦。就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咧，就派代表上呢一個密蘇里號美國的軍艦即係去到美國的主場，即係美國人直頭唔係話我落嚟同你簽喎。呢個圖片的背景是點咧？ 呢幅圖咧就係個海域上面係日本的東京灣，咁然之後咧就美軍嘅船隊已經入到去啦，海軍。咁然之後咧就墨蘇里號嘅就戰鬥艦啦，咁樣咧就係日本嘅代表咧就係簽下城下之盟啦，咁係無條件投降。咁成個東亞秩序咧，基本上由呢幅相開始嘅，再講1945年之後嘅世界。咁所以其實呢幅相咧都係去到而家影響好深遠啊。咁我哋都要其實少少嘅即係 footnote 啦，即係講埋個結尾，就係、是、呢個美日安保協定啦。咁啊令到咧係美軍咧係好清楚地喺日本係有大量嘅駐軍同埋好多唔同嘅軍事基地，尤其空軍嘅基地。咁所以而家日本咧就變成咗即係美國喺亞洲區嘅佔道啊。 係嗱，呢個講多少少資料啦。其實咧，今時今日美國喺成個亞太區個勢力咧，係有唔少嘅 plan 咧，係嚟自於當初日本本身自己想建立日本帝國嘅時候嘅 plan 嚟嘅，即係日本嘅嗰、那個喺邊度放軍事基地啊，喺邊度放呢個重要嘅力量啊咁樣咧。其實咧，美國係照抄全套，咁要用翻我 OK 啊，打開個 plan。哦，日本你諗住咁樣管呢、這個，咁樣去理解即係去接收成個東亞咁啊，都跟翻曬啦咁啊。當然呢個邏輯可能都相似嘅，因為其實大家嘅想法差唔多就係、是、要對成個東亞完全咁控制。其實日本的戰敗咧，係迎嚟了美國勢力咧喺呢個成個太平洋地區咧係暢通無阻。但係所有嘢都有個但係喺背後啊。本來咧，美國係應該係諗住自己嘅勢力範圍咧可以入埋中國嘅國土啦， 中國大陸啊，四個字， 中國大陸嚇，the mainland China。但係咧，竟然就遇上咗呢個喺中國的所謂內戰問題，然後最後呢美國一路支持的政權蔣介石呢竟然是在內戰之中呢是輸了敗走台灣令到美國在1949年之後呢整個東亞的佈局呢只能夠以第一島鏈為最前線首先是沒有了中國大陸，其後呢是沒有了這個朝鮮半島因為中國內戰之後咧，朝鮮半島都仍然係全個係落入喺美軍嘅控制範圍之內，本來都係一半出嚟，本來都係一半一半，係啦，咁後來就即係都係搞到一鍋粥咁啦，咁究竟發生咩事咧？中間點解美國會失咗成個中國大陸？咁甚至乎咧，自從呢個抗戰即係搞唔掂之後咧，美國喺亞洲咧好似一路都冇人行嘅，因為打乜就輸乜嘅。因為先係輸咗，即係如果你覺得呢場係咧抗日戰，即係中國內戰，美國佬啊撐嗰個唔掂啦，跟住韓戰，咁啊勉強就以呢個三八分界線為嗰個為界啦。咁啊，跟住就有一場就叫越戰，又輸，係嘛？咁啊，好多人咧就覺得，喂，美國佬咁渣噶，又話世界霸主，咁你喺亞洲都搞唔掂。 係咯，亞太地區即係嗰個戰爭咧，韓戰就佢贏唔到戰爭。越戰就是美國作為霸權之後的第一場輸的戰爭，總之就好樣衰啦，就換幾個總統， 都係輸嘅。咁啊，有後越戰嘅問題。我哋今日其實要講好多後越戰嘅美國。咁但係我諗講到呢一個嘅 講翻個內戰點？ 內戰先。 中國內戰點解？ 我共內戰蔣介石嘅死因咧，或者輸嘅因素咧，我哋都歷史書要成日講㗎啦。不過我哋好多唔同嘅修正講法。咁但係我都講得好清楚幾個而家我哋擁有嘅資料去詮釋啦。咁因為其實嗰、那個， 我主要講翻美國角色先啦，即係講真，蔣介石好渣，大家都知啦。咁但係美國喺呢度係咪有一個關鍵嘅作用？ 美國係有關鍵嘅。嗱，美國咧喺嗰1944年嘅時候咧，其實諗住就同北京傾，同共產黨傾，中共傾。咁佢傾嘅咩咧？就用佢延安嗰啲地方咧，就做美軍軍事基地，做空軍警示基地。但係又冇搞得成嘅，搞唔成嘅。咁後來就好快地啦，因為原子彈啦、跳島戰啊之類咧，咁就令到日本好高速咁投降。咁而喺呢個咁嘅階段之下咧，就變成好尷尬啦。咁個問題在咧，就當時係國共合作緊噶嘛，所以其實共軍咧都係用緊國軍嘅資源同埋用國軍之旗嘅。咁但係咧，當時嘅時候咧，其實美國嗰啲情報員咧，即係無論係文職武職咧，都已經好清楚咁話咧，就係國府咧喺重慶咧就搞唔掂噶啦，管治失敗嘅。咁而咧，如果美國係需要扶植政權嘅話咧，中共咧係其中一個可以諗嘅方向。嗱，呢個係佢喺電報寫出嚟啦。然之後美國咧係多次地係揾人係去呢一個嘗試斡船啦，開呢個人民即係政協啦，開政治協商委員會咧，就係呢個嘅美國諗出嚟嘅嘢啦。咁好多啲咁嘅機制之下咧，其實都解決唔到喺即係呢一個嘅雙十宣言啊之類，即係上次斡船係失敗嘅，克爾利啊，或者係呢一個嘅係Marshall， 即係呢個馬歇爾啊，都係斡船失敗嘅喺呢個各個問題上。 即係好長時間，其實美國係希望令到國共係共存， 係啦， 希望唔好打仗打到成個開曬， 係啦， 可能係分治咧，或者係一齊管中國啦，嚇、 嗯， 總之你唔好打啦。 咁如果我哋咪睇翻啲高遠啲嘅政策文件咧，就好似小羅斯福總統啦，當時美國總統啦，民主黨嘅，咁咧就好清楚啦，俾咗 Syllabus 大家嚇、就係呢一個嘅統一富強民主中國啊，呢、這個咁嘅口號咧，唔係嚟自毛澤東嘅，呢、這個係嚟自華府嘅小羅斯福總統嘅 FDR 嘅，咁而咧去到呢個係台面啫，咁台底當然係有另一啲講法啦。當時嘅時候咧，其實美軍咧就已經同個蔣介石講，國民政府講，你哋冇能力係管治整個中國㗎啦，不如你哋淨係管長江以南啦，不如你淨係管長城以南啦。咁當然啦，蔣委員長嚇係一個大中國主義者，真正嘅愛國者，咁所以咧就係 斷言拒絕， 斷言拒絕，而派精鋭部隊咧就係去呢一個嘅東北三省接收滿洲國。咁呢個係犯下咗當時嘅 嚴重嘅 戰略錯誤，因為佢嘅軍隊係冇 pat pat 嚇，即係呢一個嘅係邊長莫及啊，即係佢嘅後方係無險可守喺華北，咁所以咧導致到呢一個後來嘅三大戰役啦嚇，林彪嘅第四野戰軍團啦，共軍嗰邊咧就能夠包抄呢一個嘅長春啦，圍長春啦，即係圍 攻長春。將呢個國民黨精鋭就 殲滅。咁啲廣東嘅精兵咧，即係美國訓練嘅精兵咧，去曬呢一個東北咧，就係死於滿洲。咁啊，然之後咧，就所以點解我係廣東人啦嚇？後來嘅時候，基本上咧冇乜能力喺全國政治度有 say， 因為大部分嗰啲軍事人員咧喺嗰邊戰爭已經死曬。咁然之後，另外嘅就係平津大戰啦，大陸人稱為或者係呢一個嘅遼沈平津同埋呢一個嘅淮海戰役啦嚇。咁基本上咧係呢一個戰略上面咧，成個華北咧其實完全玩完曬。咁而我哋喺美國失誤呢個問題上面咧，有兩樣要講嘅。咁我哋喺美國失誤之前咧，我講埋蘇聯先。蘇聯史泰林咧，其實係諗住咧就幫共產黨咧，就係攞中國東北，就係攞呢個東三省。咁咧就純粹就諗住搞局，就諗住有兩個中國，諗住咧就話毛澤東一邊喺華北，喺長城以北，長城以南咧就整嗰個蔣介石喺度，咁大家互相制衡，咁令到條內戰繼續玩落去，咁咧就蘇聯咧就可以就係如人之嚟嘅。 哇！呢、這個有啲似宋代嘅狀況啊，即係大家聽即係最近成日講六國論啦 嚇。係啦， 咁啊，其實宋代咧就係呢個咁嘅陣啦，就係、是、東北三省咧根本就唔係中國即係唔係宋朝擁有嘅土地，甚至乎咧就一路壓到差唔多，即係有時候北京都未必攞得到添，即係睇下幾咩你咩時候。 燕雲十六州 嚇，燕雲十六州就斷送咗喺呢個薛丹嘅手上啊！ 幽蓟十六州，總之個名字都唔知佢點分嘅。 係啦，咁啊，但係講來講去咧，其實蘇聯個 plan 就係好啦， 蔣介石你係做宋朝， 嗯， 係嘛？咁然後咧，共產黨咧就做薛丹， 係啦，一個係共產黨北朝，咁然之後咧，國府就南朝啦， 係啦。咁條界咧就定得，如果用蘇聯嘅想法咧，仲定得好北添，係嘛？即係你即係北宋咁樣，即係你都叫做正統政權嘅，就唔係叫南北分治嘅。咁， 嗯， 美國佬有時就反而褪得落啲，美國佬喂蔣介石，不如你隔江而治啦，你做南朝啦咁樣嚇。咁，嗯，但係咧。最後兩個小朋友都不聽話，毛澤東冇乜興趣，國家即係咁樣，淨係做遼國，蔣介石又係唔聽話，冇興趣做，宋朝都不想做，我就要攞曬，係嘛？咁啊，卒之咧就打起上嚟。咁但係呢個算盤都有趣啊，兩即係蘇聯同埋美國咧都冇諗過共產黨贏得咁盡，贏得咁快喎。是不是这样呢？ 没错，史达林很明显，史达林大量的文献都说其实没可能想到毛泽东或林彪会打得这么快。其实他按过即他出过好多次电报，但是北京都即是当时的西柏坡中共当局是没有听的，就是说你不要打长江住很危险的，有美军，你不要打上海住有美军，每次都是用美国做纸老虎来吓住共军，但共军都不听，然后就直捣黄龙。 呢，這個故事好有趣啊！其實咧，唔係即係似乎而家你咁樣睇翻咧，其實唔係真係史提林好擔心啊呢個共產黨嘅安危啊，而係覺得佢大佬你打爆咗成個中國，咁你咪一國獨大咯，係嘛？一個咁龐大嘅中國，簡直就係對於即係蘇聯嚟講係一個 balance of power 上面出現好大嘅問題。事實上後來亦都係一個問題。如果你睇翻即係四九年之後咧，雖然咧你話中共成日都係做蘇聯嘅老二，但係呢個老二都太大咗少少啊！喺好多國際問題上咧，中國都未必完完全全企喺蘇聯嘅身邊，尤其是喺第三世界嘅問題上咧，就成日都咦我我，係嘛？搞到蘇聯老大哥咧就冇乜 face 嘅，咁呢個都可以話係斯大林。即係當初點解就係唔想有一個統一嘅中國嘅原因，呢樣嘢咧，亦都係同今時今日嘅政局係好相關嘅。其實一個統一嘅中國咧，對於其他大國嚟講咧，係非常之可慮嘅一個狀況。當時蘇聯諗嘅咧係一個分裂嘅中國。美國諗嘅亦都係一個分裂嘅中國， 喺呢個問題上面，美蘇係有共識嘅， 就係大家都想有一個分裂嘅中國，係嘛？咁所以以國際嘅嗰個勢力平衡嚟講咧，其實分裂嘅中國對其他國家咧係大大有利。嗱呢樣嘢咧，呢個形勢嘅判斷咧，到今時今日咧都未必有任何嘅變化嚇。咁所以大家如果猜想將來嘅政治同埋局勢嘅發展咧，亦都可以預視到其實其他嘅世界各國咧，究竟對於中國嘅嗰個政治狀況嘅一個安排，究竟係會點嚇？咁呢度咧係好有趣嘅一個可能性嚟嘅嚇。But anyway 嚇，冇辦法啦嚇，時間所限又好，咩都好啦。總之毛澤東咧就攞曬成個中國打到落去廣州，就消滅曬所有呢個國民黨嘅殘餘勢力，將國民黨嘅力量咧趕出埋海南島之後咧，就逼咗去台灣海峽。咁啊，去唔到嘅原因咧，好大程度就因為冇船冇城啦。咁啊，咁啊，到今時今日都係後來嘅發展，究竟台灣係咪好緊要咧？中共係咪即係攞咗之後嚇同美國人就交互咁樣咧？ 我想我哋講多一個 point 嘅，就係關於到美國嗰個放棄國民黨嘅問題。咁美國放棄大陸嘅國民政府咧，第一樣嘢嘅具體情況嚟講，佢有一年時間，1948年嘅時候，成年咧，杜魯門總統咧係冇再科水支持呢一個嘅美軍，或者係 一整年佢冇支持國民黨嘅內戰。 咁而啱啱好嗰一年咧，就係共軍嘅三日戰役嘅時候，咁其實都好清晰嘅，個時間係完全平衡嘅，平衡時空嚟嘅。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到點解美國會做呢樣嘢？係 呢個所謂美國放棄國民黨嘅做法， 即係邊 即係都係一個事實。 誰失去中國啦？ 係啦，呢個喺美國嘅外交史上係一個好大問題啊。Who lost China？ 係啦，冇錯。 整邊個要負責呢？ 但係要調翻轉嘅問題就係喺 Who own China？ 咁邊個擁有中國先 ？OK， 係啦。咁我哋唔好講啲咁juicy 嘅討論，我哋講翻啲實體嘅情況。咁就係話當時嘅時候咧，其實有兩個嘅大嘅 discussion， 因為嘅問題在咧就係呢一個嘅 George Kennan 啦，即係呢一個嘅叫 George Kennan 係叫肯南啊。總之就係一個嘅當時嘅外交官，美國外交官。咁咧佢咧就係住喺基輔嘅，應該唔係莫斯科。咁咧整咗封長嘅 telex。電報咁咧就成萬字嘅，咁又叫 Article X， 咁而家香港中學教科書有教噶啦嚇 DSE， 咁咧 但係我係舊 CBUS A level 冇教嘅。咁呢個部分咧就講到問題就係話咧點樣去 contain 呢一個嘅蘇聯同埋 contain 呢個 communism 呢個嘅圍堵共產世界。而其中一樣嘢佢諗嗰條橋咧就係、是、認為中共產黨咧係會同蘇聯咧喺共產世界裏面就會抹面嘅。咁所以咧扶植中共咧係有利於呢一個嘅管控同埋呢一個嘅圍堵蘇聯嘅帝國。 哇！嗱，呢個就好爆啊！呢條橋嗱，其實咧後來諗起咧，亦都唔係真係爆得咁緊要，因為事實上咧，呢、這個亦都係七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尾咧開始美國想行翻嘅國策。 嗯， 啊，就係、是、其實咧，即係呢度講多少少，真係啊，即係時間唔係好夠，但係都要講啦。首先咧就係、是、美國咧，其實點解會放棄蔣介石？其實佢哋係預咗咧，就算蔣介石輸咗。共產黨上台，毛澤東咧都會同美國人 friend 翻嘅，甚至乎你會 friend 到成為、美蘇之間嘅一個、一個第三勢力，係可以對抗幫手對抗蘇聯。 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嘅美國人誒、對共產黨妥協咁簡單，而一個當時嘅實際外交操作裏邊，美國人已經係同南斯拉夫嘅鐵托係傾掂數。南斯拉夫就是共產黨嚟，但係佢一個親美或者同美國 friend 嘅共產黨。 啊，呢、這個補充非常之厲害啦，就係、是、其實美國已經成功咁樣咧，就溝掂咗一啲共產政權係可以同蘇聯企開啲嘅。 嗯、 啊，咁當初佢都係咁諗啦。咁啊，發生咗一個好關鍵嘅戰爭，我頭先都稍微提過，就係、是、韓戰就令到呢個 plan 咧係遲咗足足二十年先至發生。嚇、嗯，五十年代初爆發韓戰咧，就令到毛澤東同美國咧就決裂啊，即係都唔係叫決裂，即係正式抹面，就打咗足足成年幾兩年咧，就搞到即係兩個國家咧就非常之即係溝唔埋啦嚇。咁但係好有趣喎，啊，時隔二十年咧，好快咧。毛澤東咧又再次同美國眉來眼去啊！咁我哋睇一睇圖片可以不如去快少少啦嚇。咁啊呢張相好著名啊 ，Roger 介唔介同你講下？ 呢張相係重要啦。咁樣雖然咧，大家可能咧而家你哋喺度啲電腦熒幕度望住咧，就可能望住阿尼克遜嘅。咁但係咧都係望我嘅。OK， 咁我要伸下手，伸下手，伸手係啦，伸手。咁樣你見到咧就係話咧，我老師咧當年嘅時候咧喺大學嘅研究院咧都講得好清楚嘅，就係呢張相應該係假相嚟嘅。 啊 咁假相係咩假相咧？ 咁得意，但係喺維基揾嘅喎。 冇錯啦，咁呢張相咪假？呢張假咧，我唔記得咗係呢樣係假相。咁咩事咧咁樣？咁呢張相可能係由中方面發布嘅。咁啊，呢個係公開外交嚟㗎。尼克遜係公開地訪問中國嘅，1972年嘅時候。咁我哋想講嘅就係尼克遜咧，要握手呢個動作咧，佢係伸前咗嘅。咁而咧，阿周恩來咧個伸手咧就係比較上後嘅，咁咧就尼克遜咧好似咧就俾中國人傳識到咧就係萬邦來朝咁樣就係向中國叩頭嘅。咁另一個版本嘅相裏邊咧就係阿周恩來隻手咧就褪出啲嘅，咁咧就相對嚟講咧周恩來咧就好似咧係向美國叩頭嘅。咁呢兩張相咧係中美兩國係雙方傳識呢一個尼克遜訪華嘅。 OK， 即係究竟周恩來企得有幾直，隻手又伸有幾前咧？就係、是、一個傳識嘅關鍵。係 啦，咁而尼克遜訪華咧，當然啦，你可以傳識到嘅就係中華帝國萬邦來朝咧，美國係疑引咧，就係向佢進貢啦。咁調翻轉咧，亦都可以講到咧，就係共產政權裏邊咧， 就喜迎美國即係幫忙。係 啦，走修正主義嘅道路啦。咁所以咧，呢張相係十分經典嘅。咁我介紹下人物先啦。咁啊，著西裝嗰位白人男士咧，咁咧就係尼克遜總統啦。咁記住啦，佢係共和黨嘅。咁咧，佢喺美國係保守派嚟嘅。不過咧，佢係打開中國大門同共產黨傾嘅， 即係所謂 realist 啦，現實政治。 現實政治嚇，佢係冇呢一個嘅 principle 嘅，冇政治理念道義嘅光譜嘅喺外交上面。咁啊，隔離嗰位佢太太啦，紅衫嗰啲女士。咁啊，另外咧就握手嗰位就係周恩來啦，係中國總理。咁啊，另外後邊嗰啲嘅翻譯。咁啊，尼克遜代表團咧，你後邊咧嘅飛機嚟啊嘛。咁啊，其實成條 team 咧成200人嘅，咁包括有歷史學家、專家咁樣，係一個巨大嘅代表團嚟嘅。咁我哋呢張相完啦，講下一張啦。咁我哋講到呢、這個唔該你啊！咁而家我哋講到嘅就係呢個嘅點解佢會傾掂數嘅問題係嘛？係 啦，咁點解會等呢、這個嗰、那個故事好複雜，我諗相信要我一次講下幾聲啊，點樣肚痛啊，即係諸如此類嗰啲，有機會再講。但係嗰個國策我係想講翻啦，其實就係話終於去到尼克遜七十，即係嗰個七四定七二。 呢張相係一個七二年。 七二年啦嚇，終於訪華，咁其實就係令到即係嗰個國際局勢一個大變。但如果用翻我頭先嘅講法咧，其實亦都係追翻轉頭咧，就係美國喺 中國共內戰的晚期定下的一個策略終於成功、 嗯 啊、國共內戰最後的策略即是 Cannon John Cannon 的想法就是、嗯哎、最後都是要跟共產黨傾掂即是跟中共傾掂數、 嗯、 一起對抗蘇聯、 嗯 啊、果然去到七十年代這個同盟就結成了、 嗯 啊、就是、共和黨的總統當即今時今日大家想起共和黨可能想起 Trump 就會反共但最初放回中共出來脫離這個黑暗的共產世界呢其實咧就係共和黨嘅總統尼克遜嚇，咁、嗯、背後當然有一個關鍵人物係基辛格。嗰段故事好複雜啦嚇，有機會我可能就同大家長講。但係之後就 rest is history 啦，由尼克遜同中共建交開始，即係搭上開始啦，就一路見到後來嘅中國重返呢個自由世界啦，重返呢個國際貿易秩序啦，然後一步一步咧咁樣國力上升嚇。咁另外一張相我不如講埋啦嚇，下一張啦。 咁我哋知道鄧旋風啊，呢張相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咧開始喺呢個公眾場合再出現翻一九七八年。咁啊，呢張相咧係阿鄧小平喺一九七八年嘅秋天啦，十月十一月度咧就訪問美國。咁樣咧就之前佢已經去訪問過日本啦，同埋呢個西方嘅歐洲法國嘅地方噶啦。咁而呢張相裏面咧就去到佢嘅權力嘅核心啊。咁而當時嘅時候，鄧小平咧係中國副總理嚟嘅啫，但係實力上面佢係有呢個權力嘅。 佢英華嗰陣時 啊，冇錯。而成個中國嘅共產中國或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入翻去世界霸權啦，其實我諗鄧小平而家啲黑啦，我哋二零二零年去睇嘅話，都係仲係最重要嘅人物。咁佢係一個實力主義者。佢十五六歲嘅時候已經係進入咗中共產黨嘅呢一個嘅權核心，佢係政治局常委長達幾十年。咁而佢雖然同阿蔣經國同輩啦，喺即係真係話事嘅時候，但佢長命過蔣經國，佢都老過蔣經國。咁我睇翻嘅就係呢一個嘅佢同阿當時已經退咗休啊，因為水門事件黯然落台嘅共和黨嘅尼克遜啦。另外有一個得票率最低的在任總統就是 Jimmy Carter 啦，就 係時任總統啦。 當時時任總統是卡特，民主黨卡特。咁啊，呢張相之後大家知道啦嚇，幾個大的問題傾點嘅，咁就係鄧小平同越南的問題啦，中國就係同時間搞中共三中全會啦，確立改革開放啦，又係 open door policy 啦嚇，一百年前的字。然之後咧就係同時間咧就係一九七九年開始咧就係即係真實咁行改革開放，咁開始引外資嘅。咁同埋呢一個嘅一九八一年嘅時候就係呢一個嘅中共歷史若干問題個決議案就係否定或者係向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是道歉，中共產黨唯一次向人民道歉就是那段時間。 OK， 嗱，咁呢個所以呢個圖片咁關鍵咧，就係終於傾掂咗數，即係由七二年開始破冰，去到七八年咧就叫做傾掂曬一啲所有問題，中國重返呢一個國際貿易嘅秩序，外資進入中國，然後中國亦都慢慢就叫做即係重新就發展啲經濟。走上今時今日所謂的一個強國的道路就以那個為開端、 嗯、 所以整個國際歷史即近代中國史的國際關係非常明顯，中國只能夠成為今時今日這個強國可以說是以即七十年代的那一系列和美帝建立了一個良好關係作為一個關鍵的轉捩、嗯、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講了一點點我們就收場了，因為中間有一些 hiccups 的，即有些不平順的，其中有一個就是老布殊時期1989年、就發生這個天安門事件、六四屠城，當時國際對於那個中國的壓力都很大，即輿論的壓力是非常龐大，但是老布殊咧，當初即係老布殊喺當時咧，其實喺六四事件完即係啱啱過咗幾個鐘頭之內咧，就已經同戴罪夫人通電話。呢、這個亦都係喺歷史上面有記載。 呢啲公開 archive 嚟。 係啦，公開 archive 亦都係話：喂，大佬，我哋快啲令到香港咧係照樣能夠和平回歸，嚇，亦都唔好搞動中國政權。 嗯， 係啦，咁呢啲已經係當時老布殊嘅一個定一調嘅策略。 嗯， 嚇，咁留意老布殊亦都係一個共和黨嘅總統。 嗯， 咁所以兩任好重要嘅即係嘅總統咧，去開令到中國重返國際，亦都維持喺國際之中嘅友好關係咧，都係共和黨，一個係尼克遜啦，一個其實就係老布殊啦，即係最危險嘅一刻啊，對於中國嗰個共產黨可能有機會重新脫離國際秩序咧。嗰一刻係老布殊都保住佢，咁跟住嚟到後來啦，即係嚟到，所以然後先至有今時今日，就係中國一路都黐住美帝嘅嗰個國際秩序， 但一路發跡先嚟到今日。 嗯， 啊，背後即係我諗，再嚟到近代就有好多，即係再可以數好多嘢啦。譬如點解無端端得罪美國佬咧？係嘛？究竟係幾時開始得罪㗎？嚇係喺係誒習近平上台之前定之後發生嘅事啊？美國去到咩時候先至終於同美國抹面啊？但係而家我諗大家都可以理解就喂，而家叫抹緊或者抹咗嚇。咁點樣發生嘅咧？嚇咁呢個我諗即係今日嘅時間所限咧，係好難再。再誒滴得好入㗎啦，咁啊最後可唔可以補充先 ，Roger？ 我少補充翻都係毛澤東嘅問題。咁就係1972年嘅時候咧，咁啊啲公開㗎啦嚇，咁啊中文大出版社出咗㗎啦，即係毛澤東同埋李克遜嘅一對話錄，又有中文版㗎啦。咁啊大家可以參考翻。咁樣咧都講到一兩件事幾有趣嘅。一件事咧就係關於到阿李克遜咧就問過毛澤東，我哋想繼續同台灣中華民國保持關係，即係個一個叫做咩啊？具體嘅正式嘅外交關係 ，O 唔 OK 咧？咁然之後咧，毛主席 我估毛主席梗係話唔得，大逆不道，我哋一定要同你一定要同台灣斷交，我哋先可以同你繼續傾，係咪？ 毛主席可能會講係呢個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係啦， 對住美國講，然之後就係呢一個嘅就係呢個嘅美國係紙老虎咁樣啦。係 咁，究竟有冇發生咧？ 當然冇啦。 OK， 毛澤東嘅講法就係、是、台灣係小問題，嗱毛語錄嚟啊。台灣是小問題，世界上面中美合作才是大問題。我有大問題解決了，小問題忘記它。 嗱，咁呢個咧就係毛澤東嘅高明之處啦。啊，即係佢睇得出國際大勢咧，其實唔係喺台灣呢個島嶼上面嘅關，即係根本都唔係關鍵。關鍵嘅其實係中美蘇甚至乎歐洲之間嘅大國國力。啊，咁所以咧。只要中美之間傾一點咧，其實台灣咧，毛澤東親口對住呢個美國總統講咧，就係小問題。嗱，但係今時今日倒翻轉喎，似乎咧，我哋當今嘅國家主席金尚啊，就覺得台灣似乎係大問題，至少佢公開咁講啦。 係。 咁如果台灣咁大問題，係咪即係中美之間就唔係大問題咧？嚇，咁如果中美之間唔係大問題，係咪大國國力之間嘅問題啊？習主席似乎係可以放埋一邊咧？咁啊，呢個好有趣啊！即係我哋鑑古知今啦，嚇以前嘅即係叱咤風雲嘅國家領導人咧，有佢哋嘅盤算。今時今日咧，似乎風向已經變咗。 冇錯， 嚇咁啊，亦都係未必係邊個聰明啲，邊個渣啲嘅嚇。但係亦都肯定嘅係咩？就係國際大勢咧，的而且確已經唔一樣嚇。咁我哋好幸運生於呢個時代啦 ，for better or worse。咁啊，仲有冇補充？呢個古仔完埋之後。 呢個完埋，所以我哋講核武咧，唔使咯。 核武哦，核武嗰個問題，我都講埋啦。呢個真係好緊要，好有趣一個故事，又係關於尼克遜走去同 又係尼克遜同埋共產黨傾問題。咁我哋睇翻咧，就係、是、其實有人咧係對於美國係懷疑嘅。咁畢竟都係即係喺中國大陸嘅 多年啦， 係啦個精英架構裏邊，咁包括係林彪當時被逃亡蘇聯嘅，同埋江青。咁當時嘅時候，其中佢哋嘅指責係乜嘢咧？就係、是、認為咧，中國大陸咧係唔應該咧係加入去美國嘅核保護傘，即係 nuclear umbrella 裏邊。咁所以咧，你都知道啦嚇，就係而家嘅中國大陸咧，我理解咧都仲係喺美國嘅核保護傘之內。 即係話任何人用核彈攻擊中國咧，美國都會作出反擊。 冇錯。 嚇咁啊！當時候喺70年代，邊個有能力用核彈攻擊中國咧？除咗美國。咁啊，好明顯咧，後邊嘅老大哥蘇聯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大國角力真係好有趣啦。你一見到其實即係毛澤東有佢嘅考慮，林彪同埋江青亦都有佢嘅考慮，就係究竟喺俄羅斯喺蘇聯同美國之間究竟點樣企咧？嚇，絕對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嚇係一個國家實即係現實政治嘅問題。咁啊，呢個問題到今時今日究竟點樣理解咧？嚇，中國原來。如果根據當年的協定咧，似乎仲係喺核武保護傘底下，即係話佢仍然喺美國嘅勢力範圍之內。咁啊，到今時今日，究竟習近平諗乜咧？中國共產黨諗乜咧？嚇，係咪要正面同共產黨抹面咧？啊，呢啲問題都係非常值得我哋擘大雙眼睇清楚。 我今日都係時候啦。 今日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希望之後有機會再請阿 Roger 上嚟同我哋講好多國際政治同埋歷史嘅問題。今日時間差唔多，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